京永林医院总院长赵云。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南下北上求学记》，说一说孩子上学那些事儿。我们也请到了两位作者，同时呢也是一对夫妇，更重要的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分别是作家春桃和作家陈贵娣。春桃老师你好。 红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陈老师你好。 红姐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听众朋友，您曾经听说过关于孟母三迁的故事吧？说的就是伟大的孟母为了培养幼小的孟子而三邑齐居的故事，堪称是经典。话说孟子的家原来是在一片坟地的附近，孟子呢便经常在坟墓之间嬉戏玩耍。孟母见此情景，就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宜居住，于是呢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场的附近。谁知道孟子又热心于学起商人买卖的叫喊，孟母又觉得此处同样也不适合孟子居住，最后搬到书院旁边住了下来。住到书院的附近，从此开始学做礼仪之事，并发奋读书，后来终成一代大儒。那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讲的这个故事，这样的一本书，有点像新孟母三迁。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听听这对父母讲述一下关于培养孩子的故事。首先说一下《南下北上求学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吧？刚刚听起来似乎是像一本小说，但是听我刚才的讲述呢，大家觉着是不是一部纪实文学呀？那首先我们二位来定义一下，陈老师您来定义一下。 这个主要是根据我们孩子上学的情况。他最初呢是在江南的萍乡是一个煤城上学。最后我们呢想把他移居到天津和北京，所以叫南下北上求学记。 啊，南下北上求学记，这也是作为父母的一份望子成龙的心思吧。其实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呢？孩子为了给你们的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你们也曾经三次搬家，没错吧？三次都是为了儿子转学，那终于转到了全市公认的王牌学校。可是二位作家怎么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所市级的重点学校，在这样的一个学校当中，儿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却变成了厌学的孩子，让我们也是非常的痛心呢。究竟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妈妈春桃她是非常有心。据我了解，在孩子求学的过程当中，您一直在记日记是吧？ 是的。 累计这日记加起来得有多少字儿？ 最少有40万字。 40万字？ 对。 那陈老师，您第一次看到这个日记的时候，您吃惊吗？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我知道他经常写日记。 嗯。 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 嗯。 我考虑只是他每天的感受以及我们写作的一些进程，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了，我们在商谈是不是关注一些教育问题。 嗯。 这时候春涛把他的日记拿出来了， 嗯， 应该讲我还是大吃一惊。关于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他的的确确有几十万字日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嗯，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曾经参与过二位老师的一个文化沙龙活动，那是你们之前出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民调查》。当时我很佩服二位，第一，非常敢讲真话；第二，确实是亲力亲为，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接触了那么多的人，然后才写成了这样的一本书。有你们的社会担当，有你们的思考，那是中国农民调查。但是这次写书不太一样，这次写书呢是家事儿，也就是自己孩子的事儿。说实话哈，自己孩子的事儿，在别人看来似乎大家觉得有点惋惜，甚至是有点唏嘘。咱们经常会说家丑不能外扬哈，但是呢二位呢却把关于孩子的事情写出来了，你们当时是基于一个怎样的考虑呢？ 嗯，我来讲，春涛补充一下。 嗯，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发现我们的孩子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厌学的孩子，我们当时非常惊诧。 嗯， 为什么呢？我们就是想给他选一个好的学校， 嗯， 所以才换了三个地方，最后换到了那个城市的重点学校。 嗯， 恰恰在重点学校他厌学了。 嗯， 这个时候我就给春涛才意识到中国的教育的确存在问题。 嗯， 我们就反思了一下事情，当时中国农民调查写出来以后啊，有很多朋友包括教育界的朋友，他讲你们夫妻二位写一个中国教育调查吧。 嗯，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很遥远，而且这个距离感也很大，觉得我们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嗯，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的孩子捅了三个学校，为什么从一个好孩子变成个厌学的孩子。于是我跟春涛就有意识地大量地收集教育的各方面材料， 嗯， 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校园，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接触了大量的老师和家长以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没办法像写《中国农民调查》这样去完成中国教育调查。 为什么？ 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民你去调查，他们希望你把它写进去， 嗯， 他们受到一些委屈，他们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能够把他的困难考虑进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嗯，是。 所以呢真名真姓他都希望，但是教育的问题不是这样。我们了解了大量的这个老师，有很多老师是非常有见解的，我们也感到很敬佩，他们在这个战线上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依然非常清醒地看待这样一条战线。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写到报告文学去吗？那他们脸色就变掉了，哎呀，这个不可以 啊！ 那你这样写的话，我们在这个学校就没办法工作了。 对，可以跟你倾诉，但是不希望你把曝光。 特别是家长，我可以讲中国有多少个行，360行，每一行都有家长。 是， 因为他来自于社会的各个方面。 对， 所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是非常充分，从干部到一般的个体户。大量的家长我们都接触过了，而且他们非常愿意倾诉给你听，一肚子苦水。 嗯， 但是我们要拿出来比做记录的时候，他们非常紧张。 嗯， 他讲陈老师吴老师，我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写进去。 嗯， 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努力，最后我跟春涛讲没办法完成。 嗯， 我们没办法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来写中国的教育调查。 嗯， 当然不可否认有好多教师和家长愿意挺身站出来你给我写进去，但是那仅仅是个别的。 嗯， 于是我给 春桃下了个决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给解剖一下，包括解剖我们自己，解剖我们所遇到的这些老师、这些家长，以及好老师，以及优秀的老师。所以就产生了这么一本书。但是我们把这个故事告诉给北京的很多我们非常信赖的朋友，他们劝我们，你们最好不要写这样的书。首先要把自己给写进去。像你们二位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挺不错的。 是是是。 如果要写进去，写这样一本书的话，有可能会自损形象。就是因为我们必定也承担一定在教育上的问题。我们犯的好多都是比较幼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家长都是有类似的。于是春桃最后下了个决心，那就以他的日记作为样本，把我们的孩子以及他作为一群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经过的这个三个学校，以及我们了解到的这些城市，包括南方的和北方的，我们也在天津跟他买了蓝营户口，为了跑蓝营户口的前前后后的故事，也是让我们一句话难以言表。所以我们就以春桃那个日记作为蓝本，完成了这样一个作品。 两位非常的勇敢，勇于解剖自己，以点带面，希望能够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一些教育方面的问题。当然提到教育，这是一件普遍的社会的事情，它牵扯到家长。你刚才提到了家长是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家长。另外呢，牵扯到老师，当然了，也牵扯到社会。那把自己的孩子写出来了，写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以日记当做一个蓝本的。那春桃老师，我想问问您，在整个孩子上小学的这六年过程当中，您天天都在写日记是吧？基本上吧。 基本上有事就会记， 只要是有事情就会记啊。整个在捋这个日记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孩子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嘛。 对。 再回过头来想上小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确实走过很多弯路，书中也有过记录。我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我最就是我动笔开始写的时候。当我重新看我那些日记的时候，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有很多地方我都是流着眼泪写的。包括开始几张，我的孩子我在前面写，他就在后面，他也跟他看。结果他也哭。 孩子也跟着看吗？ 对，所以后来就是开始前面五张他都跟着看了，后面我就不让他看了。因为这是伤疤。 就不希望孩子去触碰这些伤疤。 对， 因为我们知道家长啊，他确实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爱都献给孩子。你看啊，你们也是做了很多。 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家长一般都是受那个孟母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可以说是很多的家长母亲都愿意当孟母。但是绝对想不到，现在孟母三迁都不知道了，现在已经是不美好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整个的那个社会的环境对学校的影响。然后整个有些学校就是重点学校，他那里拥有的资源，他都不可能是一块净土了。所以我一开始犯的错误就是，不该就是不征求孩子的意见。去跟他换学校，换那个比较好的学校。其实孩子在什么样的学校最适应，应该是就是最好的，不应该去跟选择那些所谓的虚名的那些好的学校。而且孩子他每次换一个学校，他又重新要适应一个环境，而且没有朋友。当时那个就心里肯定是不安定的，就是我回过头来想，他就是在那个总是不安的那个环境里面，对他的心理会造成影响。所以这可能对他后来的那个 厌学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而且首先就是我们还犯了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望子成龙。 嗯， 就是总觉得好像就是受那个我们中国那种好像是胎教啊什么学前教育，那个也是跟着那个大环境转了。其实学前小孩子学前真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像德国那种教育学前是禁止教育的， 对， 他都写到宪法里面去了。 嗯， 但是我们就总觉得如果是他不给他学的话，就以后在那个竞争的环境里面他会被淘汰， 就是输在起跑线上， 就输在起跑线上了。结果我们就让他5岁半就上学了。 哦，很早啊。 对呀，5岁半恰恰是作为一个男孩子应该上学比较好的年龄，应该是7岁可能好一点。 对对对， 他那个自控能力这方面都要好一点。一个5岁半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懂，应该是在幼儿园应像品级的那种年龄。 嗯， 我就让他就上小学1年级，结果就出现一些那个什么跟小孩子这就是冲突啊什么东西啊， 嗯， 搞得我们就疲于奔命。 嗯，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犯下的两个错误 啊。这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但你说它是错误吧，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去攀比的一种共识。你比方说在上学之前都希望给他报很多的兴趣班，我知道我周边的有一些亲戚的孩子3-5个兴趣班都有啊，这孩子都真的是疲于奔命。 其实对孩子是恰恰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从小这样让他的那个思维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把他填满了，以后他就缺少想象的空间， 嗯， 缺少联想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好像基础教育抓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他的脑子就是从小就给他开发，但是到了成人以后到了真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不可能有那个优秀的人才，那个尖端的人才为什么培养不出来呢？像德国他们小学4年级之前是没有作业的，也玩为主啊。 嗯， 为什么那个世界上的核心的那些高科技的东西都是他们突破的呢？ 对， 为什么那个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 就是，我来介绍吧。 好， 嗯， 就是我们的孩子厌学了以后啊，正好这个期间我们好多机会出国。 嗯， 到了德国去过2次，当到德国呢我们依然去考察他们的农业问题。 嗯，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多了个心眼子了，我们也考察了教育。 嗯， 为什么你看譬如我们到了日本， 嗯， 他更重要的还是注重于素质教育。 嗯， 所以才有我们这样一本书，就是南向北上求学记。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这次你离开了没有？像以前那样说再见，再见也他妈的只是再见。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想象的那么接近，只是两棵树的距离。你是否还记得山阴路我8楼的房间，房间你唱歌的日日夜夜。那么热的夏天，你看着外面，看着你在消失的容颜。多么想念你走在我身边的样子，想起来我的爱就不能停止。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地下，就像你沉默的委屈。 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个9，摩尔龙。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